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节目主持人关浩全。你可以诠释一个文本，你亦都可以诠释一个世界。你唔知你又知唔知道可以将自己当成一个故仔嚟诠释呢？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认识你自己。今集咧，我哋继续呢个话题，继续去讲下咧诠释学同埋自我叙事点样可以帮我哋去认识自己。咁首先就介绍一下我哋呢集嘅几位主持。咁首先就系呢边嘅康庭啦，咁同埋咧就系呢边嘅严叔。咁上集就有 Roger 嘅，咁但係佢好好啊，老人家，佢話呢想俾啲機會啲小師妹。 咁樣講咗佢。咁樣講 就係佢想俾啲機會小師妹學嘢，咁就所以今集有阿鳳係啦，同我哋一齊嚟講下傳識學同埋自我敘事。咁呢其實我哋上集就講咗呢個笛卡爾啦同埋尼采啦弗洛伊德講點樣可以認識你自己啊，有咩方法。咁但我哋上次其實提咗少少傳識學嘅，咁我哋未講曬啦，同埋其實仲有一個都好緊要嘅，就係一個叫做自我敘事啊。咁今集所以我哋就會講下啦，或者俾嚴叔。 不過首先澄清一下先，就係咧，如果啲觀眾咧冇睇開上一集咧，唔緊要嘅，你可以唔睇上一集咧，就會明白呢集講咩嘅。即係我哋今集最主要最終係想講咧，其實有一個可能嘅理論咧，可以幫咗我哋去理解其實自己了解自己係咩嘅一回事，包括我哋嘅自我形象啊、自我概念，有時甚至。系咩嚟嘅咧？咁样呢个对于我哋自己其实好紧要嘅。咁但系咧就有，即系我哋呢个理论咧，将会慢慢讲出嚟。咁呢个理论就系咩咧？就系叫做一个好出名叫诠释学。其实有啲国家，我有时有啲翻译咧叫做解释学嘅。 解释学 系啦。不过即系英文系 hermeneutics 啦，系啦。但系呢两个翻译咧各有优劣啦。咁我哋就唔讨论，就即管叫做诠释学咁样。咁或者我哋可以开始讨论下，就系、是、由我哋一啲比较个人啲嘅古仔开始出发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遇到啲經歷啊，即係有時咧，我同啲人講話我係讀哲學，咁啲人都係會覺得我哋喂，你都有好多哲學理論啊，喺度成日討論啊咁啦，咁呢個事實都係嘅。但其實讀哲學仲有一個好重要，成日要做嘅嘢咧，係好辛苦嘅，就係、是、而且事實上見到係讀哲學專做嘅，就係、是、睇文，即係睇一啲文本，而且係非常之艱澀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啲經驗咧，即係啱啱入嚟嘅時候嘅事。其實有時睇文咧，嗰啲文本咧難到個點咧，或者複雜到個點咧。我唔係好肯定自己係咪解啱嗰啲文本嘅，即係點先為止解啱嘅文本咧？呢個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係啦，經常都會讀咗，即係你感覺上會有啲理解嘅，但係咧呢個理解符唔符合個作者啊或者學術界嗰個解釋啊？其實就好多時都唔肯定嘅。咁咧，所以咧先至要同啲同學傾嘅。如果唔係咧，你就自己睇咗就以為係咁樣咧，就冇經過同人傾。 尤其是四哥係讀好多康德噶嘛，康庭。康德其中一個好出名，有好多傳釋，同埋唔係好肯定邊個傳釋就係一個更加好嘅傳釋嘅其中一個哲學家嚟噶嘛？ 係咯係咯，咁就學術界會甚至乎會有派別嘅，即係點樣解康德咁樣，咁就你睇咗之後，你就可以再檢討下自己嘅解釋係咪好啦咁樣咯。 我更多嘅經驗就係睇完咧，我以為自己唔識字啊，即係唔知唔知講乜咁，即係你跟住我後屘發現其實唔係我問題。是个哲学家问题，即系佢写成咁系佢问题。 即系我成日有个笑话嘅就系话咧，写得唔好嘅哲学家点解？但系好出名嘅，就好奇怪咁一件事。即系如果写得九唔搭八，你唔知讲乜，点解可以出名嘅咧？开始系嘛？ 系咪姓海嘅？ 即系某啲城市啦，系。但系我成日有个笑话就系，可能佢系猜包先入赢咗。即系咧有一集哲学家最后赢咗啲，就特登写得难啲嘅，其他就。其他啲就負責猜書作，就解釋佢哋講乜。 但我諗過，其實唔係咁容易寫到咁難，即係好難寫到咁難，即係冇人睇得明喎。 係即係扮扮正常人易啲啊嘛，扮黐線嘅好難扮。 好難扮㗎，係 啊。 或者因為你哋啱啱講嗰種咧，就係唔知有幾多個傳釋嘅版本，跟住就睇唔明啦。咁但係有時候好得意就係，例如我 Year One 嗰陣時睇篇文睇唔明嘅，跟住去到我 Year Four 嗰陣時咧，就突然間睇得明，仲覺得好簡單，即係都會有咁樣嘅經歷咯。 咁所以似乎好似， 所以咪要讀書咯， 即係讀到一科， 我咪接埋一科之後，發現真係啲哲學家問題唔係我嘅問題，所以可以覺得自己解得明啦。 所以從你哋嘅經驗，好似有兩點，我覺得好有趣咧，就係睇同一個文字啦，但居然可以讀到幾種唔同嘅意思，同埋甚至乎咧係同一個人睇同一堆文字喺唔同時間咧都讀到唔同嘅意思。咁但係即係我諗一般人就會諗嚇，咁其實。啲字都系嗰啲嘅啫，咁点讲可以读到咁多唔同嘅嘢嘅？ 咁啊系，即系有时好似我中意个女仔嗰啲咧，越爱佢就越觉得佢越嚟越靓啊嘛。 系啊， 所以有时即系有啲人觉得呢个爱系一种创造嘅力量，就系佢因为个样咧，点解你觉得佢靓咗咧？ 系咯，点解？ 我都知啫。 如果你中意个女仔，你会变成一个解构专家， 就係咧，佢寫嘅任何信咧，一定係暗示， 一定係暗示佢中意。 我一開始以為康廷講咩解構專家， 唔好講嗰啲，嗰啲講台出唔到街嘅。 Okay, okay, 我翻嚟講就係、是，但係咧，依個係一個好好有好有趣嘅現象嚟，就係、是，我哋個好多人都有嘅，我估就係、是、睇同一本書，最出名係睇小説啦，我估睇、嗯、最出名係《紅樓夢》。啲人話你二十歲睇、三十歲睇、四十歲睇、或者七十歲攞翻嚟睇咧。是不同的是吧、即甚至金庸他後面都很不滿這些小說啦，就是因為他再看回再讀者覺得喂這樣這個作者不 OK 喎、他要改。所以那個 point 是你不同的年紀不同時間看同一個文本似乎不同邊的、但問題是回到哲學了真的終於就是哲學上我怎樣理解這個經驗這個現象。其中一個很合理或者很多人都這樣想就是會不會其實文本呢是有一個客觀的意思，即文本它是 A 是 A 這樣解 B 是 B 這樣解、作者寫嘅時候諗咗噶嘛，即係個作者諗住寫呢句嘅時候係有呢個意思嘅。咁自自然然咧，嗰句嘢應該係咁解嘅。於是咧，可能我哋喺十歲時候或者二十歲時候睇 get 唔到啊，所以咧就未把握到個真正文本嗰個客觀意思。慢慢可能我哋年紀大啲，睇嘢多啲，閲歷多啲，就開始可以把握得越嚟越近。最終可能唔知道會唔會成功啦，就是、最終把握到。咁所以其實唔同時間、唔同詮釋咧、唔同嘅閲讀經驗咧。可能只不過是有時我哋成功把握到個作者的意思，有時唔得，係啦。咁而於是就係睇下我哋成唔成功咯。咁於是就係其實咧有十個唔同嘅經驗，十個唔同嘅 reading， 有九次係失敗，即係得一次係成功。呢個係一個好 common 嘅一個對於我哋閱讀或者對於 understand 一個文本嘅 meaning 咧嘅意義咧嘅一個理解嚟。 咁所以似乎都解釋到點解可以咁多人讀到唔同嘅嘢啦。 因為唔係喎，頭先嚴叔嘅講法就係話，其實係有一個真正正確嘅解釋咯、而所有其他嘅閱讀咧，只不過係誤解咯、去到尾。 所以係啊， 所以其實有哲學家討論過呢個問題嘅，佢嘅講法就係話，其實點先至為之正確詮釋一個 text 咧？就係、是、我要重複一次個作者個 psychological process 啊。即 走入佢嘅生命咁好似 係，即咧其實文字咧只係佢將自己內在嘅一啲思想外在化、客體化，跟住變成一啲文字，跟住咧你點解要讀嗰啲文字啊？其實係要還原翻佢寫嗰啲嘢嘅時候個諗法係點樣嘅。如果你還原得到，還原得越忠實嘅話咧，就越把握到其實嗰本書或者嗰篇文係咩意思咯。係咯，如果根據呢種諗法嘅話咧，其實得一種解釋嘅啫。即係一篇文，如果多過一種解釋咧，肯定至少有其他係錯嘅咯。 但係我又覺得有啲古怪，點解係話得一種解釋咧？即係點解唔可以有其他好多樣性嘅解釋咧？因為即係可以話作者有自己一個諗法啦，但我都可以有一個諗法㗎。當我睇一個文本嘅時候，我都可以閱讀到一個自己嘅解釋。咁所以點解唔我就咁諗啊？點解唔可以話係可能有啲人解得更加好？咁嗰個都可以係一個能夠被接受嘅詮釋。即係點解我哋要一定要接受作者嘅詮釋呢？或者有一個客觀嘅詮釋呢？ 我估呢個翻去緊最初我哋閱讀嘅時候係想揾到啲咩呢樣嘢咯？一個問題上面去。咁當然後屘阿全嗰個就慢慢引申咗我哋今日嘅其他課題啦，詮釋學。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傳説最最最初嘅時候咧，似乎係由呢個問題引起嘅、就係我哋如果譬如最初係成解聖經啦，佢哋係即係解即係以前好重要噶嘛，聖經解錯咗，我咪搞錯咗咩為之真理咯，我要獲得個真理啊嘛。 上帝講咩你搞錯喎、 啊？搞錯真理其實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上到天堂啊嘛，即係我哋要搞得啱先至可以成功啊！即係就唔知聖經嘅喎。就算你係一個譬如你佛教徒，你都搞清楚其實佛經帶俾你嗰個道理係咩意思，唔好俾啲文字嘅業障遮住。 所以唐三藏先去取西經啫嘛，佢真係想搞翻清楚啲文本。 即係唔係特登又去下女兒國啊嗰啲，去旅行嘅咩？唔係，係啊。咁但係個 point 係咧，於是我哋就傾啦。即係如果譬如阿全話呢篇文係咁解嘅，阿馮偉篇文係咁解嘅，我偉篇文係第三個解釋嘅，我哋邊個啱啊？即係如果你想天堂，我最終要搞清楚嗰個文本係咩意思。咁呢個當然唔就係宗教問題啦，係就算係其他我而家想獲得，即係想明白一個大作家講嘅嘢，我哋有唔同詮釋嘅時候，我哋都討論緊邊個解係解得啱。咁所以最初咧，我先嗰個講法係某啲作家覺得，我哋其實讀嗰個文本咧，係真係想揾翻個作者講呢番説話、寫呢段説話嘅時候，佢其實想講咩？因為我哋想得到係想得到嗰個作者講嘅嘢先個意思啊嘛。 同埋呢個諗法都好合乎常識啫，即係譬如我寫個嘢出嚟，跟住咧你俾你哋睇啦，然後咦佢係咁解，佢係咁解，跟住最後你點樣決定邊個啱啊？你問翻我啊嘛，呢個其實好符合常識嘅，即係最終嗰個 text 嘅意義嘅決定權喺個作者度。 即係所以我哋其實而家如果簡單啲嚟講，就係嗰個文本有冇客觀嘅意義，即係有客觀嘅意義定係冇客觀嘅意義咧？其實就會引申出好多問題嘅。咁例如如果用啱啱嚴肅聖經嘅例子，就係點解我哋有啲人覺得個文本係或者？以前啲人就覺得咧，解聖經咧係有個客觀嘅意義喺度嘅，就係佢咧寫咗啲咩咧，表達咗啲客觀嘅嘢，係咩意思咧？就係、是、我哋每個人讀咧 ，suppose 應該要讀出相同嘅意思嘅。如果你讀出例如大部分人或者其實應該我哋讀出 A 嘅呢個意思嘅，而你睇咗 B 嘅呢個意思咧，我哋就可以根據呢一個客觀嘅文本表達出嚟嘅意思，就話你讀錯咗。 係啊， 係、okay, 啊。但如果個文本係冇客觀嘅意思咧？即如果我哋可以接受佢啲文本係冇客觀嘅嘢咧，咁就唔會話你錯嘅，只會話到我哋有唔同嘅解讀咯。咁我估呢個係嗰個差別。 呢個係個差別咯。 我覺得未必唔可以話你錯嘅，但係、但係即其實個困難喺邊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唔接受讀一個 text 一定要還原翻作者嘅思想，然後會唔會下陷到任得你亂咁解咧？咁樣呢、我懷疑呢個係好多嗰啲文青聽咗一句作者已死之後咧，就作者已死，我可以亂咁解嘅，即係有呢個咁樣嘅誤解咯。我就覺得唔係嘅，呢個就 我哋會再翻嚟嘅。但我想講就係，我哋先擺翻我哋最 common 即係最日常生活嗰個理解上面講，就係、是、似乎寫篇文咧係有個客觀意思，即、就、係、是、一般嘅人嘅諗法。而於是咧，即係我想講就係、是，所以點解咁多人就會嘗試喺嗰個年代啊？去嘗試揾翻誒嗰個作者嘅生平啦、歷史背景啦，佢究竟係同啲咩人交往啦，甚至用咧自己習慣啦，因為佢係就想揾翻曬成個作者個創作嘅心路歷程，嘗試我自己代入去明白翻佢創作呢段説話嘅時候個意思，咁從而就真係獲得嗰個客觀嘅意義啦。即係依個係嗰種客觀主義，你可以話係理解文本意義嘅情況下咧，佢會咁樣去閱讀，同埋咁樣去決定一個文本嘅意思係咪啱定唔啱咯。係啦，即係依個就決定個詮釋權嘅問題。咁但係呢個就係去到後尾，我哋即係而家預示咗啦，傳釋學將會反對嘅一個圖像咯， 係啦。所以其實我哋呢一集就呢一節啦，其實就講咗成個傳釋學咧，其實一開始點解會出現啦，以至到之後慢慢嗰個走勢係點啊？其實就一開始我哋覺得有所謂嘅作者嘅原意，有一種客觀嘅意思，但似乎咧後尾嘅哲學家咧就覺得咁樣咧係唔啱嘅，所以傳釋學就係一個新嘅發展啦。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講下點樣詮釋你自己。歡迎翻到嚟第二節詮釋你自己。咁我哋依家咧繼續講翻詮釋學嘅發展啊。咁嚴肅或者你再講下。 係啦，因為上一集上一節啱啱講到咧，有好多哲學家係覺得最起碼。遠古啲嘅時候啦，所謂就係覺得有個客觀嘅 meaning， 啲文本我哋就諗辦法揾把握嗰個客觀 meaning。但後屘咧，我咧有幾條路咧顯示咗咧，其實呢個諗法未必啱嘅。我成日講嘅就係第一條路就係點咧，就係、是、喂，我哋譬如睇《紅樓夢》，有啊30歲睇一次，50歲睇一次，70歲睇一次，每次我哋 get 到 meaning 唔完全一樣。咁我哋係咪可以話哦，邊一次先至係真係揾到啱嗰個 meaning 咧？我即係覺得呢個好誠意嘅，即係似乎唔一定係有一個係啱我哋覺得，甚至我哋覺得只不過係我哋用緊唔同眼界、唔同眼光、唔同嘅即係視域、視野去睇嗰個文本，咪睇到唔同嘢咯。但好似個文本有可能咁樣嘅。 但如果嗰啲持作者論嘅人咧，佢哋會咁睇嘅，即係譬如用狼來了做例子咁樣啦，即係譬如有好似你咁，我睇咗10次唔同年紀睇嘅，跟住我第一次覺得佢講孝順父母嘅，第二次佢講人之初性本善嘅咁樣，咁如果照你嘅講法就係冇話邊一次啱啊嘛，係嘛？即係可以隨住我年紀變化啊，原來《紅樓夢》係講咧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嘅咁啦，即係我亂噏啦。咁如果照你頭先嘅講法就係冇邊個係啱啊？但係咧，我覺得常識唔係咁樣嘅喎，常識就係到最終哇，我哋好多爭拗啦，好多解釋啦，就最後邊個係啱咧？我問翻作者咧，其實你想表達啲乜啊？跟住佢就話啊係咁樣。其實到今時今日啊，我哋一啲譬如導演嘅訪問啊，我記得我睇過一個就係講《Blade Runner》有套戲啦，即係有一個爭拗嘅，佢留咗個伏線嘅，到最尾個主角究竟係咪複製人咧？咁樣係有唔少討論嘅，好多年來，跟住咧去咗唔知10年定20年之後咧，就問個作者，問個導演，跟住個導演就話係佢係複製人，即係其實好似我哋 assume 咗咧，佢講嗰個先係真相。又或者我舉多個例，就係、是、王家衞係咪花樣年華？佢喺個樹窿嗰度講嘢嘛，係啦。跟住我哋覺得咧， 一般大眾觀眾啦，至少就覺得究竟佢講乜啊？問王家衞就最清楚啦。好似咧，佢先至可以一錘定音咧，去決定其實究竟梁朝偉嗰陣時講乜咧？咁樣嘅、 我覺得但係咁樣喎。嗱，當然啦，即係作者有一個權威，佢可以解釋翻佢自己嘅諗法係咩啦。但我諗我會咁問啊，就係咁點解我哋自己冇權都會俾一個詮釋咧？例如咧，用翻你啱啱個例子，例如你話梁朝偉對住個樹窿講咗啲咩？咁王家衞當然可以講啦，就例如啊，佢講咗 A B C D， 但你諗下，如果我哋亦都可以俾一個答案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嘅答案可能都可以好精彩喎。即係所以我諗嗰、我嗰個諗法就係咧，其實有時我哋閱讀一個文本啊，係好似想釋放佢精彩嘅地方，釋放佢嗰種生命力啊。如果用呢個角度去諗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會覺得唔一定要跟作者都好，即係都可以啫， 係 嘛？ 我估我即係大啲討論就係咁嘅，就係、是第一啦，我唔會話咧任何一個故仔都可以承載任何一個解釋嘅。即係頭先將狼來傳釋成為一個講孝順父母嘅故事咧，係難啲嘅，即係未必唔得。但係佢講到即係要講到，譬如你做人應該要有呢個合義精神咁，就更加唔 OK 啦。我估即係有啲時候係 over 咗係唔得嘅。但我哋而家講嘅係會唔會有機會同一個文本啦，有多過一個，而且都係同樣地強嘅，或者起碼係承載到嘅 合理嘅 合理嘅傳釋咧。咁呢個我自為覺得我哋喺閱讀同一本小説嘅時候咧，係有經驗係覺得有時咧，我哋有幾個唔同嘅傳釋都合理，即係我哋用唔同嘅角度去望埋去。都似乎 make sense 喎， 同埋我諗你係想強調翻我哋原本閱讀嗰個經驗啊嘛，就係、是、我哋真係好多時都會讀到好多種詮釋，而你覺得好多種詮釋都似乎可以通嘅，講得通嘅， 係啦，即、就、係、是、個文本其實係承載到我哋會話、而第二就係我想講嘅係咩咧？即係呢個就係大啲一個背後嘅問題就係、是當然我承認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起碼日常生活作者好重要啊。即係個作者，尤其是越喺同一個處境下面咧，就最重要。即係你啱啱講一句嘢，我即刻唔可以話、哎，我唔理你啦，我自己詮釋咗你咩意思？唔係啊嘛，你真係叫我買魚柳包，唔係叫我買巨無霸啊嘛。咁我唔係啊，我覺得你個魚柳包其實係解決無霸嘅。我覺得最合理嘅，見你咁肥，咁黐埋咁嘅衫，知道你想食巨無霸，點會想食魚柳包咧？咁係唔 OK 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咧，作者好似好重，係好重要嘅，我承認嘅。尤其是因為喺同一個處境下面，同一個脈絡下面。但係好多時候你忘記一樣嘢，呢、這個正正係好多傳説學家後尾指出。而我覺得係重要嘅，就係、是、咧，作者同埋個文本咧，喺一般而言係兩樣嘢嚟嘅。嗱，喺而家我哋對話咧，因為我哋同一個處境啊嘛，咁就係同一個地方，個文本同作者係好近嘅、你一講，我即刻就聽到個文本就係你嗰把聲啦、但係如果譬如舉個例嚇，《紅樓夢》咁，係成幾百年前寫落嘅一本小説嘅時候，嗰、那個文本已經係離開咗個作者寫嗰個空間咧。我哋可以問，會唔會嗰個文本有自己嘅可能，有自己嘅生命力？而呢個位咧，我覺得喺睇翻閱讀策略上咧係好重要，就係、是、顯示咗咧，我哋有時唔需要理唔，就算如果我哋唔理會個作者自己其實想講乜，我哋有機會透過閱讀個文本，用唔同嘅角度去讀佢咧，個文本俾到好多新嘅可能我哋，而嗰啲咧似乎都好正嘅，而且個文本整體文本嚟計啊，係好佢承載到嘅，即係唔係揀老屈佢嘅。 同埋我 如果咁嘅時候點可以阻止？ 同埋我想補充一點 咧，講先啦， 俾你俾我 有個問題嘅，就係因為嚴叔你啱啱講就係、是。如果在同一個 context 之下咧，似乎我哋會傾向尊重翻嗰個作者或者嗰作者嘅原意啦。即係例如我而家同康廷傾緊偈，你要食咩包？唔通我扭曲你嘅意思咩？但係當個作者同個文本好似離開得遠嘅時候咧，個文本就自己好似有個生命，我哋可以多啲方向去詮釋佢嘅。OK， 咁、個問題就喺度嘅就係點解喺同一個 context 之下，我哋會傾向？作者原意而當個作者同個文本離開得開，可能係佢死咗，或者時間隔得長咗，或者地域咧，我唔知道。即係呢個要講清楚係咩咩離得開先，係啊。跟住就點解離開咗之後會有個咁樣嘅轉向咧？我哋 嗱我試下補充少少啊，即係其實都係答阿鳳個問題，同埋補充嚴叔頭先講嗰個。其實咧，好長一段時間咧，啲人覺得 text 咧同埋講嘢同埋講嘢。speech 啦，其實係類似嘅嘢嚟嘅，係咩意思呢？其實就係咩係 text 啊，咩係寫嘢？其實只不過記低我哋講出嚟嘅音嘅啫，純粹係。所以咧 ，text 係 secondary 嘅，即係我哋首先講咗嘢先，然後咧就將我哋講嘅嘢記低佢咁樣。有一個好長嘅時候咧，係用呢個諗法嘅。咁咧，如果用呢個諗法，會有一個乜嘢嘅後果啊？個後果咧就係我哋會將讀一個 text 就睇成為其實同對話差唔多。只不過係咁樣，咁咧但係後尾啦，譬如 recur 嗰啲學者啦，就會覺得我哋應該將佢睇成為完全唔同兩樣嘅嘢。其實好似頭先嚴叔咁講嘅，對話咧有一個特性嘅，就係佢在 大家都在場啦。我在場嘅時候就係我哋喺同一個 situation， 同一個 situation 咧，我就可以指嗰啲嘢咧，即係嗰啲叫做 indexical 嘅嘢，譬如話呢、這個嗰、那個咧，我哋可以通過大家都喺呢一個場景入面咧，好容易就去 fix 到個 reference 嘅、嗯。而且大家係啦，大家都知道講緊咩嘢。而且最重要的一樣就係可以有問答啊、嗯，即係你講完一個，我可以再答翻你。所以咧，對話構成出嚟嗰、那個。單日落咧，其實係兩個人一起造成嘅，即係如果兩個人對話嘅話，咁咧我哋就唔應該用呢個 picture 嚟去理解讀一段文字喎。但係其實歷史上係有唔少人係咁睇過，譬如 Gadamer 啦 ，Gadamer 就會話我哋點樣去為之讀一個 text 啊？讀一個 text 咧就係將佢還原為單日落啊嘛，還原為 question and answer 啊嘛， 對話 咁樣 係 啦，冇錯啦，就我讀一個 text 咧就好似同個作者對話咁樣，咁、嗯、就叫做讀咗嗰個 text 啊。但係呢個睇法咧未必係啱咯。 或者就算係睇成單日落咧，其實 Gadamer 講話都唔 exactly 嗰個意思，因為單日落兩種啊，有一種嘅單日落咧。是好明顯是我哋叫做喺某個處境下面，而點解文本即係 text 係咁重要呢，就因為 text 係可以令拉嗱説話好難嘅，除非錄音，而家錄音啦，錄個音。但係咧，我哋永遠閲到個東西，不論係 text 定 speech 咧，都係喺某個處境下面，透過個處境去幫我哋揾到嗰段説話嘅意思。譬如頭先四哥話呢度呢個，我哋知道喺呢個處境下呢、這個係指緊嗰隻杯啦，佢指住啊嘛。但係咧，如果你寫低之後咧，呢度呢個字咧就唔知係講邊度嘅咯。個意思係咧，正正就係、是、嗱，我哋閲讀嘅時候又唔能夠完全冇任何背景或者 context 去閲讀一個文本嘅，所以其實咧 context text 同個作者隔咗咁遠咧，就係作者一千年前寫完，我而家睇緊啦。有個好處嘅，好多時候以前都係壞處嘅，因為我唔知個作者嘅處境啊嘛，咪讀唔翻啲 meaning 出嚟咯。但係後尾 recur 就會講啦，呢、這個正正就係救咗個 text 啊，使得個 text 有個生命力，因為佢離開咗，唔再係喺某一個具體嘅處境下面講出嚟。我甚至唔知道處境，我可以用一個新嘅處境去理解個 text， 從而咧將個 text 擺喺個處境下面咧，出咗啲新嘅之前未有嘅 meaning。而呢個咧正正就係令到我想講嘅 point 就係、是、text 有自己獨立性，唔再係俾作者控制曬。而呢個係平時對話咧係難啲嘅，我哋第一好難做到啦。第二就係、是、對話，我哋好想其實真係知道個作者講咩啊嘛，嗰、那個講嘅人。第一個 test， 我睇個 test 實唔係嘅喎，有時唔 exactly 係想知道作者講咩嘅，我仲想知呢個 test 可以俾到啲乜嘢我哋。喺呢個意義下咧，都係同個 test 嘅對話嚟。不過就係我賦咗個新嘅處境俾個 test， 從而同佢對話咯。係啦，咁就顯示咗個 test 一啲有可能出現而仲未出現到嘅 meaning 啦。 係，所以頭先嚴叔你咁講啦，其實就會有兩種唔同嘅 approach 嘅去讀一個 text。如果咧用翻舊嗰個 approach 嘅話咧，就會覺得。個作者同個 text 嘅距離咧，其實係唔好嘅，即或者讀者同個作者同埋個 text 嘅距離咁遠，其實係唔好嘅。而咧傳譯嗰個做法其實係咩？一直以嚟啊，就係為咗縮短呢個距離，所以先至我哋會有一啲策略，就係去睇作者生平啦，睇嗰個時代嗰啲字點樣用啦，為咗咩啫？為咗將自己回到過去嘛。咁我咪好似變翻係，譬如莎士比亞嘅時候嘅讀者係點㗎？我要有嗰陣 mindset， 我先至 get 到佢嘅。 所以每一個傳譯嘅人咧，都係一個拍寫到穿越劇嘅，就諗辦法轉翻翻去。冇錯， 就係、是。但係咧，如果我哋可以發現到，其實 text 本身可以作為一個獨立嘅存在嘅話咧，這個距離其實係有一個好處嘅，因為佢可以將個 text 咧從個作者嗰、那個捆綁係啦，嗰、那個權威之中解放咗。咁、羅蘭巴特有個好好嘅講法嘅，佢話呢一個就類似係個情況係點咧？就類似個作者死咗、即係我寫咗個 text 出嚟咧之後咧，如果個作者未死嘅話，我哋好多時就好容易就去問啊，作者你點解啊？作者你點解？但係咧，作者死咗之後咧，冇噶啦，個 text 大個仔噶啦，即係佢自己決定自己咁樣噶。然後有一個好重要嘅 consequence 係咩咧？羅蘭巴特講嘅就係話，當作者死咗之後，就係讀者嘅生啊，讀者因為咧就會變成係讀者同個 text 玩啦，就唔係讀者通過個 text 同個作者玩，就係咧我自己同翻個 text 玩，就會有呢、這個，然後就可以有後尾個效果就係咩咧？開放咗一個 text 咧，有多種唔同嘅詮釋嘅可能，即係有好多種唔同嘅 meaning。 而越經典嘅 text 咧，就越多新而且勁嘅有意義嘅有深度嘅詮釋可以出到嚟咯。系啊，即我估呢度咧系成日好反映到學界裏面成日有兩種爭拗嘅，即係有啲人話依個 test 應該咁解，你亂解啊咁樣。其實係佢做緊唔同嘅工作嘅。有一種人咧就係一種學者做緊嘅，就係真係揾翻個作者想講乜，咁就揾好多嗰啲史料啊等等研究啦。但另一種咧嘗試從一個唔同嘅角度，或者擺俾個新嘅處境個 test， 令到嗰個文本可以有新嘅 meaning 出到嚟，係嘗試發掘個文本唔同可能，將文本睇成有獨立生命嘅一個東西咯。咁呢兩種其實你刻畫咗兩種唔同嘅思想思維哲學史嘅工作咯。 嗯，咁所以其實我哋似乎就呢一集咪呢一節咧解釋翻，其實點解好似有兩種唔同嘅工作咁？啱啱原本睇落好似對立嘅，其實依家諗翻其實未必咁對立，就係、是、因為一開始我哋會覺得啊有所謂作者嘅原意啦，然後我哋要慢慢逼近佢，咁就好似覺得咧，所以如果你講好多種唔同嘅解釋咧係有問題嘅，但其實原來可以唔係喎，就是、因為我哋做緊唔同嘅工作，我哋嘗試釋放佢嘅生命力。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睇下全釋學可以點樣繼續講落去。欢迎翻到嚟第三节，我哋继续诠释你自己。其实啱啱严叔你系好强调嗰个诠释嘅经验啦，但系其实呢种经验有咩咁特别呢？ 个特别位就系咧，头先我哋讲咗两个 picture 啊嘛。如果你似乎诠释学家慢慢就讲就系咧，好多时候你容许有一种阅读咧，就系其实唔系真系想揾作者嘅原意，系真系尝试尊重文本者独立成为一个个体咧，去揾佢有可能嘅 meaning。從而而家好多時候就係咁樣樣揾到好多經典咧，原來好勁嘅，佢冚住咗好多可能嘅 meaning， 所以我打翻開佢。咁但係喺呢個經驗裏邊我就發現咗，點解你有機會打開唔同嘅 meaning 咧？即係簡單講就係翻普通問題，點解三十歲讀《紅樓夢》，五十歲讀，七十歲讀，你會讀到唔同嘢咧？我哋會發現係同我哋自己嗰個視野或者我哋自己嘅層次有關。一隻層唔係咩層次，係好似有高低之分，即係同我哋咧用啲咩角度去讀佢有關。我哋有個唔同人生閲歷。读同一个文本就有唔同嘅角度，自然读到唔同嘅 meaning 啦。咁于是咧，其实我哋发现咗一样嘢，全新学家见到咧，我哋平时原本咧就以为读一本书最好就等系两手空空啦。嘅意思系我哋唔好带有任何成见，睇下嗰本书讲乜啊，由佢带住我行咁啦。但系好多时候咧，呢个全新学家嘅研究就发现唔系咁嘅。事实上呢样嘢唔可能嘅 ，in a sense， 就我哋其实永远都带住某一啲我哋有嘅我哋嘅个人嘅经验啦。視野啦，甚至係我哋成個人所坐落嘅文化歷史啦，去睇嗰個文本嘅。我哋永遠係唔能夠唔會有機會出現兩手空空去睇一個文本嘅時候。所以點解會出到唔同嘅 meaning 咧？就因為我攞住唔同嘢、唔同嘅先見，或者有時我哋用呢、這個專業術語叫 pre-understanding， 首先喺度嘅一啲理解去讀嗰個文本，於是我出到唔同嘅 meaning 咯。咁所以咧，即係一個小小心理就係、是、同原本諗法好唔同嘅。原本諗法就似乎係咧。我哋首先個文本有好多個唔同嘅可能嘅詮釋，我哋咁樣 interpret 佢，所以先有某個 understanding。我哋某個詮釋就引用某個理解啦，引致到。但係依個諗法係調轉嘅，我哋首先已經有咗某啲首先未睇過文本之前啦，先在嘅 understanding 嘅理解，我哋先至用嗰個方法咧去睇個文本，先有某一個 interpretation， 即係睇成佢其實係講緊愛情嘅，或者講緊合意嘅，或者講緊孝順父母嘅。咁呢個係同我哋用啲乜嘢 pre-understanding 行去睇個文本係有個關，而呢個係我哋成個閱讀或者任何理解一樣嘢嘅時候結構嚟嘅。 呢個我你講， 客氣 好禮讓。 所以其實幾解釋到我哋嗰種閱讀嘅經驗，因為好多時就係一嚟啦，就我哋唔同年紀可以讀到唔同嘅嘢啦，甚至乎唔同人可以讀到唔同嘅嘢啦。其實點解就因為我哋唔同年紀啦，或者唔同嘅人，大家嘅嗰個前見或者先見都唔同啊嘛，以至到就係我哋帶出嚟睇到嘅嘢都唔同，而喺呢、這個即讨论嘅过程又可以再唔同，即系令得翻我哋嘅嗰种 pre-understanding 又唔同咗。 但我先讲一句好快啫，即系阿凤先插嘴先。那个 pre-understanding 我哋亦做先见或者先首先理解啦。第一个唔系差嘅一回事，即系我惊好多观众机会会觉得系唔好。 因为我喺呢度就系我想用一个例子，即系再生活化啲去理解啱啱严叔讲嘅嘢，就系例如例如我細個咧睇《小王子》咧，覺得好睇嘅，非常之好睇。咁好睇個位就係咧，覺得啊講中我嘅心聲啊，就係咧入邊講啲大人咧係好唔了解啲小朋友 啊嘛， 係好醜陋。明明我就話條蛇入蛇吞咗個大象嘅，咁但係咧你就話喺頂帽好鬼膚淺啊！但係我細個係覺得咁樣好睇啦，即係好啱我細個嘅心聲嘅。咁而家我大個咧，我再最近再睇多次《小王子》，我又都係同樣覺得非常好睇，但係就唔再係小朋友嘅嗰種角度嘅，就係佢入邊講愛情啊。讲同啲人相处或者讲嗰啲商人系点样贪婪数钱啊，嗰啲位咧，我觉得非常之描述得好啦，咁样，咁所以喺呢个位咧就 我估係嚴肅想強調嘅啫，唔係話我細個嗰陣時讀嘅小王子就唔夠我而家好，而係只不過因為我細個咧有我自己嘅 pre-understanding， 就係我嗰陣時係有啲小朋友嘅一啲諗法啦，咁所以我讀出嚟嘅小王子咧就會覺得呢一係咁樣好睇嘅 ，OK？ 咁而我而家大個，我又而家大個有而家。現時嘅 pre-understanding， 咁我再用翻呢一扎嘅材料，例如我拍過拖啊，或者係我識見識過啲貪婪嘅商人啊，好醜陋嘅，咁我就睇出咗、這個、 拍過拖就唔醜陋嘅，即係貪婪嘅商人好醜陋嘅， 咁 拍過拖個世界仲醜陋， 睇出咗呢一邊好睇嘅，咁但係咧冇話高低喎，即係兩邊你都係一個好睇。 即係就我想講嘅嘢，我想強調嘅就係依個時候講嘅 pre-understanding 咧，係唔係 negative 即係好多時候，如果係用另一個 picture， 就覺得，譬如你帶住你自己啲嘢讀過文本， 咁有偏見、啊， 咁有偏見啦、啊、咁樣，就係唔係啦？因為永遠嘅詮釋咧，無論點樣閱讀都好啦，你係必然要用呢個方法去讀嘅，你冇辦法兩手空空。 所以先見係使得我哋閱讀到啲東西嘅可能條件啦、 啊，係啦、 啊，嗯，但我又想補充一樣嘢，即係係啦，的確係，即係我哋一定要有個 pre-understanding 啦。我中意叫成見嘅。好啲，不過唔討論呢個。 呢個成見仲偏 啱啱咁樣先啱嘅，我覺得係，因為成見係，我原本諗住唔講，你問我又要講，因為你先見好似有啲先見之明咁樣嘅意思嘛，但係成見係咩意思咧？成見就係我本身有一套睇法啦，其實就係咁係符合啲 peer understanding 呢一個諗法嘅，所以我會中意佢做成見嘅。咁都接到我想講嘅嘢嘅，就係咩咧？其實。反而咧，即係有我哋指出咗成件係必要閱讀嘅條件啦，就睇得出閱讀有咩咁重要。佢重要性係咩咧？其實就係閱讀咧，就好似我哋走入一部機器咁咧，將我哋要帶住啲嘢嘅，我哋帶住我哋嘅成件走入呢部機，然後咧佢搞你嗰個成件啊，搞你嗰個成件，然後咧就令得咧你開放咗你嘅視野，可以睇到另一啲嘢。咁呢一個咧就牽涉到傳識學一個重要嘅。 講下搞你嗰個 係啦，我而家就講點樣搞，真係搞嘅。咁 搞法 咁呢一個咧，傳識學就叫做傳識學循環有一個佢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我由 pre-understanding 開始嘅，就係、是、我哋要進入一個 text 咧，我一定要帶住啲入去嘛。咁咧個意思就係、是、譬如啦，我打開報紙。我有本身咧對要對我睇將會睇嗰篇文章要有一定嘅 projection 嘅，即係譬如呢篇究竟係新聞啦、啊，定係小説啦、啊，我要有個底先有個心。另外仲有一紮我自己對呢個世界嘅睇法啦，然後就走入去睇。 我改咗啦，以前我以為睇新聞，而家打開報紙都當睇小説㗎。 嗱、呢個就係你個 pre-understanding 改咗啦，係啦。咁咧我帶住呢啲嘢先至睇到嗰篇文㗎喎。咁點樣睇嗰篇文咧？就梗係。我原本有一啲概念咧，係會影響到我第一句啦。我用咗乜嘢嘅態度去讀第一句，然後讀第二句啦。咁咧，所以咧呢度就有個傳識學循環嗰個重要嘅 claim 就係，我首先有個整體 picture 先。呢、這個咧可能係一個投射嚟嘅啫，好模糊嘅。然後咧，我根據呢一個 picture 咧，就懷住某種態度咯，就逐句自讀咯。咁呢啲字先 make sense 嘅。因為咧，如果我當佢係小説嘅話咧。同當佢新聞睇咧，我睇一句字係完全唔同嘅， 咁乜嘅 sense 就唔同啦， 唔同意思嘅。咁咧個循環喺邊咧？就係、是、我慢慢讀落去之後咧，我可能發覺，咦，我原本嗰套諗法唔 match 啊，咦，唔係喎，呢個明明係小説嚟喎，冇理由係新聞嚟。咁我一路睇嘅時候咧，我就慢慢修正翻我由嗰個預設嗰、那個 pre-understanding 啊，我原本以為係咁嘅，睇下原來未必係咁喎，咁啊修正咗個 picture 啦，甚至乎咧，我一路慢慢讀落去之後咧，就修正翻我最開頭睇嗰句嘢嘅意思，我原本懷住睇新聞嘅意思嚟睇第一句嘅，睇到後尾咧唔係喎小説嚟喎，跟住咧我就修正翻，咦原來頭先嗰句唔係咁解嘅，咁樣另一樣嘢咧就係我懷住個大 picture 咧，又會 project 我預計我將會睇到啲乜，咁咧所以咧係一個。慢慢不斷修正嘅過程， 所以你嘅講法就似乎係一個整體同埋部分嘅修正， 係 依呢一個循環啊嘛。就係、是、一開始我哋睇到，我哋係部分咁樣睇，但我哋睇完曬成個啦，發現咦整體我哋應該係咁樣閱讀，又修正翻呢啲部分，我哋應該點樣閱讀？ 應該咁樣講，應該係話最初我對成個整體咧有個預期嘅，或者有個 pre-understanding 嘅。而呢個整體嘅 pre-understanding 咧，係會決定咗我讀啲部分嘅時候咧，讀啲咩意思出嚟。但係咧，於是由呢個整體嘅預期。決定咗讀啲部分嘅意思啊嘛，第一部分意思讀出嚟之後咧，產生個新嘅綜合體咧，要影響翻我哋最初個 pre-understanding 對個整體嘅 pre-understanding， 而呢個會循環嘅，因為你 update 咗你個新嘅 pre-understanding 啊嘛，你又會再讀翻嗰啲自己部分之後咧，佢又可能出一個有新嘅部分嘅 meaning 出嚟， 呢個咧就會最終會影響翻你對整體嘅成個預期，所以就喺度 loop 啦，就係由越整體影響咗部分嘅 meaning， 又影響翻我哋本身嘅 presentation， 又再可以再讀過。 系咯，所以拉翻去讲阅读嘅意义系咩咧？就系、是、其实佢系搞我个 piano understanding 咯，即系我原本咧就怀住一个 piano understanding 去读某一个 text， 出翻嚟之后咧，其实系丰富咗或者开放咗其他嘅睇法。我觉得呢啲先系一啲好嘅作品。咁呢一个就系、是、所谓全新嘅经验啊，即系个全新嘅经验个之所以有价值咧，就系、是、我原本嗰个睇法咧系可以改变嘅，经过一个 text 嘅过滤之后。咁樣， 所以我諗可以區分翻開清楚少少，就係即嗰個文本咧嘅部分同埋整體嗰個循環咧，可以即係不斷咁轉，然後有唔同嘅意思啦。甚至乎我哋對於點樣閱讀呢樣嘢，然後點樣影響翻我自己呢一個循環，我同埋文本之間個循環咧，你就係你所講嘅搞你嘅 peer understanding 嗰個意思啊嘛，就係可以豐富翻我哋 peer understanding。例如我讀完一篇新聞，我原本以為是新聞嚟嘅，點知讀完超線小説，仲離奇過小説，跟住我哋就自此改變咗我哋嘅 peer understanding， 覺得啊 對新聞嘅睇法 係啦，就是、讀新聞就等於讀小説咯。咁所以就係個文本影响咗我嘅 peer understanding 啦，系嘛个意思，所以似乎有两种嘅循环喺度。咁 ，而且系同一种嚟嘅，不过即系因为对嗰个整体文本嘅点解会冇预期咧，其实系因为我自己啊嘛，系、因为我嘅某个 peer understanding 嘛，所以其实系 即系我纯粹想区分清楚啲，我惊比较捞乱。 咁系咯，我哋讲到呢度咧，我觉得观众咧就好疑惑噶啦，点解？因为我哋呢集又叫做诠释你自己啊嘛， 讲咗三节都未诠释到自己， 我哋成日开空头支票嘅， 诠释到自己系啦。咁 我改咗个 peer understanding， 啲观众改变咗 peer understanding， 眼觉得唔对路。 唔好拆开，我而家我哋要翻去，我哋要讲。點解同你自己有關嘅 ？OK， 咁咧，我哋一直喺度講 test 啊，好似都係同啲文字有關嘅嘢啊嘛。咁同自己有啲咩關係？咁唔係個個都睇書噶嘛 ？OK， 咁所以咧，其實點解傳識學會同自己有關咧？就係因為咧喺傳識學入邊咧 ，test 呢個字嘅文本咧係唔係指嗰啲一粒粒嘅字啊，而係闊啲嘅個意思。 一段段嘅字， 即係 一頁啊嘛，一頁嘅字， 我再炸開咁咧。咁其实可以咧，系个 test 可以系成个世界所有嘅物件，或者系你自己都可以作为嗰个 test 嘅。OK， 咁喺呢一个位咧，就可能同讲到翻我哋自己咯。 因为呢个位个正位系咩？就系全书我最终就发现，原来你阅读一个文本嘅经验咧，即系文字嘅文本啦，系同其实我哋理解个世界其他个别事物嘅 meaning 咧嘅意义咧，系一样嘅结构。即系点解呢只杯系一只杯咧？即係或者喂咁講，或者我媽係一個係我媽咧，就因為即係 佢生咗， 唔係啊，同我 peer understanding 有關㗎。我嗱，你可以咁諗，如果同我讀書啊，或者理解世界咧，我理解夠多之後，發現哦唔係，因為世界啲嘢粒子嚟啫嘛，我可以慢慢改變咗我 peer understanding 對咗世界嘅嘢，世界物理嚟嘅啫，冇 meaning 㗎。於是就我媽其實都係不符合一堆粒子嘅組合，其實都唔係同我有咩有親咩咁樣。 點解你要孝順一粒一堆粒子咁樣？ 係啦，即係於是又會唔同咗，咁我對佢又唔同咗啦，我閱讀嘅 meaning 就會唔同咗咯。我點樣理解個世界或者個別嘅事物，係會影響到緊嗰樣嘢對我而言有咩 meaning？ 即係有時傳說家叫佢做 as structure，就係佢係 as 一個有血有肉嘅我媽，定 as 一堆粒子嘅組合，就係睇下我用咩 peer understanding 去理解佢。而依個咁樣我咁樣理解佢，於是同佢有冇啲 interaction 啦。自然咧，又會影響到依個 interaction 咧，又會影響翻我個 peer understanding。我個 peer understanding 講咗之後，原來唔係我需要佢粒多一子，但慢慢完佢真係好愛我咁樣，事實嚟嘅都係。咁咧，咁於是我慢慢又發現翻，唔係喎，你唔應該咁樣理解喎，可能佢唔係僅僅有堆粒子。咁啊，意義下咧，我就見到佢 meaning 就唔同咗，佢變翻我。 我其實明白你個 point 嘅，不過用百慕做例子真係好咩？ 我唔敢搬你百慕出嚟，搬我百慕出嚟。 係啦，咁其實我哋呢一節就由呢個閱讀個文本啊，講到去閱讀我自己啊，咁所以其實見到傳識又同自己係好有關係。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講下點樣可以傳識到我哋自己。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咁首先要講聲對唔住嘅，我哋呃咗大家，我哋依家終於會講點樣傳識你自己。咁係啊，其實傳識學同點樣即係同你自己有咩關係咧？點樣認識到你自己咧？透過傳識。 嗱，頭先啱啱講到咧，就係原來唔僅係閱讀一粒粒或一頁頁嘅文字啦，係包括埋一件件嘅事物咧。其實我哋都係有頭先個結構，就係首先啲 pre-understanding， 我先去理解佢係咩嚟，而理解佢係咩之後，又會影響到我對於佢嘅理解，又 update 咗我個 pre-understanding， 於是就形成一個循環。即係，所以我哋 peer understanding 就決定咗啲事物對我而言嘅意義。 即係一個士巴拉，佢係一個武器啊，喺球場上第一個整車師傅維修嘅時候嘅工具咧，係睇下你想點咯，係嘛？呢個係我哋 PNS 決定咗。而我哋終於翻嚟就係唔僅僅對於物啊，因為除咗物之外咧，我哋自己都係一個我哋可以詮釋嘅東西。 一個 test， 我哋自己就係一個文本啦，你可以話係。咁於是咧喺呢個角度嚟講，我哋可以翻翻嚟啦，就係原來頭先嗰個大嘅理論咧。可以解釋翻究竟我哋好多對人生嘅意義，或者對自己人生嘅理解咧，有啲點樣 apply 落去，出咗啲咩效果，幫我哋理解多啲可以。 係咯，即係根據嚴叔嘅講法，其實就係話我哋嘅日常生活經驗本身咧，就已經有全息嘅結構。即係咧，我哋睇乜嘢咧，都好似睇緊一本小説咁嘅。其實去到尾，有啲學者會咁講啦，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一本用第一人稱寫嘅小説咁樣。我咧，其實就係一個故事之中嘅角色。我哋會用咗呢個角度嚟理解自己嘅，即係我同時係敘事者，亦都係一個角色咁樣啦。咁所以咧，嗰啲全息循環啊、be understanding 啊，嗰啲其實全部 apply 翻落我哋對我哋嘅自我理解。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啊，就係我哋嘅回憶啊。即係咧，如果我哋諗咩係回憶咧，有一個幾 common sense 嘅諗法咧，就會覺得回憶咪好似播翻個錄影帶咁咯，即係咧，我三歲發生一件事，然後咧我要回憶翻，就播翻喺個腦度，喺個意識度就 play 翻我三歲發生咩事咁樣。但係咧好多心理學嘅研究已經證明咗，其實唔係咁樣嘅，即係我哋回憶過去咧，用翻今日嘅 topic 嚟講就係有個全息結構，或者甚至乎話有個敘事嘅結構。咁係點樣呢？就係我而家知道嘅嘢呢，就會影響到，即係我而家個 understanding 就會影響到嗰段回憶嗰個 quality 嗰個經驗係點樣。我舉一個例，我哋諗有兩個唔同嘅 scenario 啦。一個就係譬如好似一個有錢佬，佢呢細個嘅時候好窮嘅，跟住就佢就係穿膠花嘅，跟住捱得好辛苦嘅，跟住後屘咧，後屘咧佢就發咗達啦。 好似識佢， 佢後屘 打麻雀同佢。 佢咩發咗達啦？好啦，我哋試下諗喎。佢發咗達之後，佢回憶翻佢細個好痛苦、好辛苦，廿幾個鐘喺度穿膠花嗰段日子。咁咧，佢諗翻嘅時候咧，呢段嘅記憶係痛苦噶嘛？咁佢有個痛苦嘅 quality 噶嘛？因為佢call out 翻嗰個痛苦。但係呢個痛苦呢，其實係俾佢而家發咗達嗰個 understanding 過濾咗㗎喎。咁呢佢企喺而家呢一個位置去 recall 返嗰個痛苦嘅感受呢，嗰個痛苦呢其實被 reshape 咗嘅。咁會變成係咩呢？就好似睇小說咁，就會將過去呢段痛苦嘅日子呢解釋成為成功嘅一步。 好彩 好重要，好重要嘅一步就係我冇當時穿過膠花嘅話呢，我今日唔會有咁嘅成就咁樣。咁呢個穿膠花係有價值嘅，係有意義嘅咁樣。咁咯，但係我哋嘗試諗，其實有好多人穿膠花㗎嘛，當年。咁呢有啲穿咗十幾年都依然係穿緊膠花，咁都係窮一世。好啦，我哋諗，如果一個咁樣嘅人，佢諗返去穿膠花嘅時候，佢一樣係咁痛苦，同個有錢佬一樣咁痛苦，嗰個痛苦值係一樣嘅。但係呢，由於佢冇後面嘅成功呢，又冇呢個循環啊，冇後面嗰個成功去 support 佢之前嘅痛苦，結果咧就純粹嘅痛苦，甚至乎佢諗翻轉頭咧係更痛苦，即係點解啊？因為嗰段痛苦係冇意義嘅咯，純粹係痛苦嘅延續咯，所以咧我哋嘅記憶咧其實就好似自己講緊自己過去嘅故事咁樣。 所以喺一個角度嚟講，嗰個回憶唔僅僅係純粹嗰個經驗，係包括咗嗰件事之於成個大 picture 嘅嗰個意義啊。即係個意義唔同啊嘛！如果我後屘成功咗，嗰、那個就淨係一個重要嘅 step 啊。如果唔係嘅，就純粹冇意義嘅一段受苦。咁自然大家都受一樣嘅苦都好啦。佢喺成個結構咧，成個大 picture 裏邊咧，扮演唔同角色，個意義就唔同。 所以似乎有兩點 implication 啦。第一點就係好似我哋人生好似一個故仔咁，我去敘述翻我個故仔啊，透過啲回憶啦。第二就係咧，過往發生過啲咩事咧，其實從我今日去可以重新定義翻嘅。某意義嚟講，就係佢唔會封限咗嘅嗰個意義。的而且確係好痛苦，但係嗰種痛苦可以好有意義嘅個喎。 呢一個咧就非常重要啊！我覺得人類經驗有呢一個結構，咁會造成有一個乜嘢嘅效果，同埋俾到一個咩機會我哋咧？就係我哋可以救贖過去啊！咁係咩意思呢？如果呢我哋發生咗嘅嘢，當然你冇得改變㗎嘛，發生咗就係發生咗，嗰、那個事實不能改變，你當時嘅經驗都不能改變，但係呢個劇情將來嘅發展呢，我就可以改變喎，即係我今時今日將來會做啲咩啊？其實講緊我點樣講我自己故事嘅啫，我可以向呢邊發展定向嗰邊發展嘅。如果根據頭先個講法啦，過去嘅嘢係fix 咗，唔能夠改變，但係佢個 meaning 可以改變嘅話， 意味着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将来嘅行动咧，如果我搞得好嘅话咧，难保我唔系好似似头先个有钱佬咁，我下一秒发达嘅话，我都去拯救翻嗰段穿胶花嘅日子，系嘛、嗯？所以咧， 所以未来可以改变过去， 系啦，冇错， 即系以前觉得喂。發生咗，即係我只能夠改變未來嘅啫，過去梗咗啦。唔係啊，而家做未來嘅嘢咧，可以搞翻之前嗰段嘢，永遠有一嚿嘅。 係啊，永遠 好有希望，所以係。 但係呢度我覺得就有一個問題嘅，就係點解咧？即係例如你話救翻過去，即變到我而家個權力好大啊！即係我可以改變咗我對過去嘅嗰個經歷嘅睇法或者內容嗰個質素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例如我係阿 Q 嚟嘅，我阿 Q 精神嚟嘅，即係明明我個生活咧過到成劈屎咁啦，即係同任何人比，例如我有。吸毒啊，又逃學啊，坐監咁樣啦，因為而家坐監未必係壞事，即係總之我個人咧就係 loser 嚟嘅，成劈屎啊！但係呢個我阿 Q 精神，對唔住啊， 真要攞出嚟講。 但我係阿 Q 嚟嘅，就我覺得冇咩啊，咁我咪想出我嗰啲吸毒嗰啲係我將來勵志嘅一定要行呢一步。 即 係 同阿 Q 精神有乜分別咧？呢一種嘢同自我安慰， 咁咪有呢個問題咯。 我諗你嘅問題就比較關乎可能道德嘅問題。 唔係 Sally， 係你可以自己呃自己啊！即係你其實根本咧就唔任你寫啊嘛，古仔好似係。係 啊。 我寫到嗰件事好似可以 match 到我個大故事咁啊，好正咯。其實你根本就冇咧客觀嘅事實 support 嘅。 就唔係咯，所以即係你頭先都講自欺啦。即係以你個 case 咧，如果套用翻我哋閱讀嘅話，就係、是、亂咁讀咯。我中意解去做乜就做乜，中意解去做乜就做乜，永遠唔係咁樣嘅咯。因為你有發生過嗰件事，你先可以咁解啦。你係受住現實世界嘅一啲限制嘅，同埋咧你係受住成個社會文化嘅限制。嗰件明明係一件大家都覺得係差嘅事咧，你除非你可以作到一個故仔喺佢內在地俾到意思佢咯。 好月記咪作到咯，嚇、啊？ 好月記嘛， 係咯，好月記咪就是一個好圓滿嘅一個 picture。我偷書咩？讀書人嘅書係偷咩？ 寫書豈能算偷？全部本都唔熟。 其實都好圓滿嘅，即係咁，佢咪 as 一個讀書人嘅身份，一個 pre-understanding 我有兩個回應嘅。嗱，如果佢真係忠於事實而又自圓其説嘅話，我覺得係完全冇問題嘅。即係呢個係絕對係一個可能嘅詮釋嚟嘅。即係佢忠於現實嘅話，咁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就係你呢個詮釋係唔係能夠成功咧？其實好視乎你將來嘅發展嘅喎。即係頭先你話我而家吸毒，而家咩賭錢咁樣，但係咧我將來發達咧，但係你有冇實踐你講呢個故事先？如果咧你唔實踐你呢個故事嘅話咧，咁其實你都係自欺咯。因為你個生命方向都唔係朝向你所講嘅故事。你話將來會發達呢、這個係你虛構嘅，就純粹一個小說嚟嘅啫。 我覺得唔一定嘅，即係我嗰個 point 係咁啊。點解會用傳收嚟理解人生咧？有幾個重點，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我哋有唔同嘅 pre-understanding， 就要出到唔同嘅 meaning 嘛。所以而家頭先阿康寧講嘅就係、是、成個故事裏，即係人生裏面發生嘅其中一件事咧，可以因為我哋後尾嘅唔同，於是改咗個 pre-understanding， 於是每一件事嘅意義唔一樣啦。但係咧個重點係嗰啲客觀發生嘅事，就正如一個客觀嘅文字咁啦，係會限制咗你有啲咩可能詮釋嘅。於是咧唔係你任何嘅解釋都得，只不過我哋係話有多嗰個可能嘅解釋啫。所以咧，有一啲如果係真係完全唔 match 嗰啲客觀嘅事實咧，咁咪真係自欺咯。但如果唔係嘅，佢承載到嘅，其實係可能嘅。不過我就唔完全同意康庭嘅，就因為我覺得有時我哋主要有 pre-understanding 咧，唔一定要真係具體發生咗，即係我可以而家依刻咧 project 我未來有唔同嘅可能， 這個是啊、 即係未發啦。即係我原本想發達嘅，所以之前好努力讀書，但我而家已經知道唔可能㗎啦。咁如果你依個完咗，個股就繼續想發達就失敗。咁之前一個失敗，即係想發達而失敗嘅一堆歷史啦。 我嘅意思， 但我而家我可以改變噶嘛？我變咗我而家唔想，我而家想去成為一個咧幫助好多人嘅人。所以之前讀書嗰啲咧，就無啦啦變成咗我之後可以幫助其他人嘅一啲資本啦。咁嘅話咧，我冇真係具體落實過都好啦。起碼呢一刻我對未來嘅投射唔同咗咧，就已經可以改變我對過去嘅成個古仔詮釋。 哦， 咁都係 pre-understanding 嘅改變嚟。 我贊成嘅，我意思都唔係話一定要真係發生嘅，而係如果你純粹得個噏字啊，你都冇真正， 你冇真係改變你對未來嘅投射。 你冇真係去實踐你講嘅故事嘅話，就會變成係虛構嘅小説咯。但係你頭先講個 point， 我都可以繼續講落去，就係話我哋對未來嘅睇法咧，其實都會影響現在嘅經驗嘅 qualities。呢個都係嘅。我再舉一個例啊，就譬如咧我。依家加緊班嘅一個人，日日加班咁樣。但係咧，如果我 project 個將來咧，就係、是、啊，我加埋一次班咧，我就升職，然後放假，跟住 講台唔會俾我升咗啦， 享受人生咁樣。咁咧，我呢個加班咧係會好受啲嘅喎。我搞埋呢度，我就發達啦，咁會咁噶嘛。但係咧，如果咧只不過係永無止境地加班咧，咁 咁我唔会好受㗎喎。即係呢，所以呢，這个其实解释咗呢基督教嗰个故事点解咁有吸引力啊。即係我呢个现世无论几痛苦都好，我将来如果可以上天堂嘅话，我点都系赚嘅。係啦，係啊，我挨得几辛苦我都挨得过。所以呢，你挨唔挨得过呢，其实好视乎你未实现㗎喎呢个。但你点样 project 你将来会发生啲乜嘢事呢，其实系会加强你嘅意志力去挨而家呢一刻， 因为会改变咗而家一刻或同埋过去嘅嗰啲 meaning， 甚至乎系会有 motivation 咯，即系做。 但咁我可唔可以作一啲假嘅或者唔系好可能嘅？就其实 就即系有啲阿冯讲嗰个状况咯，就系、是、你如果你纯粹系得个讲字咯，咁你都冇打算去实现嘅，因为你如果你觉得个故事系真嘅，你会做相应嘅嘢去实践个故事。 或者用翻基督教个例子啊，我谂有啲人会咁谂啦，有啲无神论者就话。你點知係咪真係上天堂啫？即係你會發現呢個目標未必真係可能達成嘅。但我哋又 project 完之後，又好似會令得我哋依家舒服啲。咁但係呢樣係咪真係一件好事，或者會唔會就係某一種自欺咧？ 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咯，就係因為你而家就將個故事應用喺歷史啊，應用喺世界嗰度，而我認為係唔合法嘅呢個用法，因為敘事始終係。主觀嘅 projection 嚟，其實或者 intersubjective 嘅 projection 嚟，你唔可以話個歷史本身有一個故事。其實譬如馬克思嘅嗰啲咧，就會覺得歷史本身有一個故事嘅。我覺得呢個就係唔合法嘅使用咯。歷史係即係個宇宙係盲目㗎，即係佢係一個盲目嘅機器嚟㗎咋。 所以只能夠用喺自己度啦，嗰、那個 用喺 即係自己嘅發生嘅事啊，成就、啊、 行動嗰度咯， 行動度 係啦，咁就係詮釋你自己嘅一種部分咯。就係、是、有時候我對自己理解咧係。取決於我點樣閱讀我哋嘅過去同我哋未來，而佢仲要一個全收循環嘅，閱讀我嘅過去會影響我點樣睇未來，閱讀我要我改變我哋對未來睇法，又有機會閱讀我哋改變我哋對過去嘅理解，而呢個係對我哋自己嘅一個理解嚟。 所以其實今集我哋就講咗，其實詮釋你自己咧，同你做一個故事嘅主角有咩關係？我哋下一集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Thank you.